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1号，星期二，农历2月24。北京多云转晴，15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山西重建政治生态，打开干部和企业心结，凝聚干事创业精气神； 李克强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 李克强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年年会的境外代表并座谈； 张高丽将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文联深化改革方案》； 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公布； 国务院办公厅组织开展放管服改革专项督查； 中国将不参加今年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会议。 以下是详细内容。 曾发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干部的作风和状态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记者在山西基层调研发现，当地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干部打开心结，企业卸下包袱，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凝聚了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央广记者康维佳、李兰、贺威通报道。 这两天我们正紧锣密鼓的划平呀、征地呀，我一见了他就问这个。 两会前后，吕梁市委常委、校议市委书记马文革一直在忙着给鹏飞合成蜡转型项目催审批、催征地。 看他征地的情况怎么样，划平的怎么样？是不是？我们吕梁市的领导也在追着问这个到底怎么样了？说划平到了吕梁市了，有没有空的？我说没什么空的，我已经布置协调这个事，马上把划平拿下来。 孝义市是山西的经济大市和曾经的全国百强县，多年前也曾是腐败的重灾区。2015年马文革上任后，去省委专项汇报的第一个主题还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前那动不动就是拿钱开路，动不动就是是啊搞腐败。 在这场刮骨疗伤的政风肃纪中，如今马文革全力支持的民企鹏飞集团曾也牵涉其中，缩手缩脚。鹏飞集团董事长郑鹏， 好那会儿就已经盘就形成一个社会环境，不花钱的办不成事儿，这是当时这个很纠结的一个东西。大家都在做，你不做你就是另类，而且你就会受排挤、受打击。你本来也不想花钱，那是你逼着我花了钱啊，结果你现在还处理我，心里不舒服。 干部们一度深陷困惑，企业也背上了包袱，不正之风怎么破？山西省委提出，一手构建良好政治生态，一手推动经济稳步向好，引导干部从迷茫观望到主动作为，激励大胆干事，出台容错纠错实施机制。 只要他们接受了教训，也认识到一些问题了，认识到错误了，真是灵魂得到洗礼了，是吧？内心得到净化了，犯了认识到错误了，是再也不能这么干了。现在他自己有这个意识了，干部们也警醒多了，企业也警醒多了。 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激发出干事创业的氛围，从干部到群众，想干愿干积极干的底气更足，敢做敢为敢干事的腰杆更硬。马文革， 低线易用于发展，相互之间没有一些毛腻，这了那了是吧，反倒清清爽爽的，现在干干事了。 如今马文革到省里汇报的主题又变成了转型驱动，而鹏飞集团也在重整思路，进行绿色转型。目前合成蜡项目超前完成了审批，过去当作废料扔掉的焦化物又变成原料，生产出了高附加值的清洁产品。鹏飞集团董事长郑鹏， 现在看的人家扭转过来了，你想给人也不要了，你想办事还照样办，比原来办得很痛快，你说这个风情气正就显现出来了。 目前在山西孝义，100项总额1000亿元的重点项目已开始攻坚，而在山西全省，2017年新一轮重点项目已列出175项清单，其中产业转型项目109项。记者从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了解到，山西省的变化体现在一升一降，中纪委收到的涉及山西的设计信访量和全省的信访举报量大幅下降，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企稳回升。运城市委书记王雨燕说，这表明山西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干部许多干部有原来的不适应不理解，到现在的从思想上精神上都焕发了正能量。我的有些县委书记啊就跟我讲到啊， 现在党内的空气越来越清新，负氧离子的含量越来越高，不良的空气越来越少，那么现在想不精神呀都不可能了。 去年以来，山西省1.4万名干部入企服务，解决了实体企业问题8800多个，三个月就筹建完成的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截至本周首批已开工58个项目，总投资约2105亿元。山西省这个一度塌方式腐败的省份，在经济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时期，一股股清新的党风政风正在形成。山西省省长楼阳生： 我们山西一些同志说啊，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经历的最冷的严冬。那么在这个严冬当中啊，山西人民没有冬眠，而是奋力冬泳。我说我们山西啊，就得要有这样一点精气神，人家做得到的，我们争取努力，我们做得更好。在转型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做叶公，我们只会做愚公。战略对，山西通过努力一定胜。 央广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李克强表示，中以建交25年来，双边关系长足发展，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我们愿同以方做好发展战略对接，就建立中以自贸区抓紧商谈，争取尽早结束谈判，同时加快中国同海合会自贸谈判，推进中国同地区的经贸合作，向世界发出维护自由贸易的明确信号，重点抓好中以创新领域合作，打造绿色快捷通道，深化基础科学、现代农业、清洁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稳步推进港口、轻轨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合作，积极探讨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李克强强调，作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共同的朋友，中方没有私利，希望尽早看到以巴实现和平共处，希望双方坚持两国方案的正确方向，互谅互让，相向而行，尽快重启并推进和谈。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人民在二战期间向以色列人民伸出援手，以方愿在智能汽车、现代医疗、清洁能源、通信、海洋渔业、农业、节水等领域拓展对华互利合作，以方希望加快以中自贸协定谈判，扩大双向投资，积极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深化教育合作，助推两国创新合作，以方欢迎中方企业参与以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愿加强双边交通运输领域合作，以方对中方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赞赏。会谈前，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内塔尼亚胡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中以经济、科技、商务、民航等领域多份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钓鱼台会见来华出席201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境外代表，并同他们座谈交流。就自由贸易、市场开放、互联网产业、创新发展等回答了提问。李克强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进一步显现，我们本着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着力做好监管和引导，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并愿同各国政府和企业就此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李克强指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维护多边贸易主渠道地位，主张建设开放透明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应更好发挥比较优势，扩大正面效应，克服存在的问题，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处理摩擦和分歧。李克强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准入限制，简化外商投资管理程序，95%以上的新设外资企业实行备案，并大幅缩短办手续时间，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欢迎外资企业来华，特别是到中西部投资兴业，并同大中小企业合作共享共创发展机遇。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昨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上表示，各国都是全球化的赢家，有输家主要是国内政策的问题。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不久前出现了英国脱欧，德国还爆发了反对美欧之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全球化以及全球一体化经历了重大挫折。金立群认为，原因是两极分化的收入分配以及各国利益分配不同，尤其是那些没有获得更多收益的国家和人民。 21世纪的趋势应该是共享的利益和更好的全球治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21世纪的全球化。 亚投行作为一个多边的金融机构，发展中国家占多数投票权，这是历史上首次，亚投行的作用日趋凸显。金立群介绍，其中非发起国占25%的投票权，剩下75%由亚洲国家分享，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时发达国家也没有被边缘化，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都是发起国家。目前亚投行高管来自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韩国等国，五位副行长中有三位是欧洲人，是根据他们的能力来加以任命，并没有刻意排除日本。 其实我们不排斥任何国家的高管，我们并不是说只偏重中国来任命我们的董事会，我们的董事也不在中国常住，我们日常保持沟通，让他们了解银行的运营情况。 央广消息，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将于3月25号应邀出席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马达加斯加总统埃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克里斯琴、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阿富汗长老院主席穆斯利姆亚尔、缅甸副总统敏锐等外国政要将应邀出席年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文联深化改革方案》，方案提出通过深化改革切实解决文联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文联基本职能由联络协调服务拓展为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使文联组织的联系范围和服务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对网络文艺和新文艺群体影响力显著扩大，行业建设主导作用显著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更加突出，吸引力、引导力、公信力不断提高，把文联组织真正建设成为覆盖面大、凝聚力强、温馨和谐的文艺工作者之家。方案从优化文联组织的基本职能、改革调整文联及所属文艺家协会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改革文联及所属文艺家协会运行机制等三个方面，提出了40多项具体改革措施。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就印发国务院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发布通知。根据通知，2017年国务院力争年内完成的立法项目有22个，其中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法律修订草案和行政法规有4件，包括专利法修订草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专利代理条例、缔结条约程序法实施条例、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律修订草案和行政法规有9件，包括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快递条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城镇住房保障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重，促进文化发展的法律草案和行政法规有3件，包括公共图书馆法草案、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的行政法规有2件，包括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行政法规有1件及反间谍法实施细则。 规范行政行为、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行政法规有三件，包括《统计法实施条例》《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家土地督查条例》。 央广消息，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明电，决定对放管服务改革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组织开展专项督查。督查期间，国务院办公厅通过网络同步征求对放管服务改革的意见建议，征集放权明放暗不放，通过权力涉租寻租、红顶中介违规收费、要求提供奇葩证明等相关问题线索。社会公众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进入中国政府网我为督查提建议栏目留言等方式反映问题、提供线索、提出建议。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产品质量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组织开展产品质量法执法检查，也是对2009年进行个别条款修改后的产品质量法首次开展检查。在全面检查产品质量法贯彻实施情况的基础上，执法检查组将对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依法监管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正司法情况、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产品质量标准建设情况、检验检测等中介机构建设和对政府司法机关以及对各市场主体的专业技术支持和服务作用发挥情况，以及产品质量法需要修改完善的主要问题进行重点检查。 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近期相继出现重污染天气。环保部表示，部分城市散乱污企业违规复产，也给防控重污染天气带来了压力。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环境质量预报预警中心预报员王威介绍，从往年情况看，三月处于季节转换期内，大气扩散条件变化较快，14日后不利扩散的气象条件占据了上风。 过去5天开始，它污染物呈现一个持续性累积的这么一个状态。21、22、23，扩散条件都并不是十分有利，整体来说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静稳的一个状态。22号相对来说更重一点，可能达到中度，短时会达到一个重度的一个状态。在24号夜间到25号会有系统性的冷空气来，那个时候对北京来说才会彻底清除。 北河停暖没有带来好天气，除了王威所说的大气扩散条件因素外，部分冬季被调控生产的两高企业已经陆续复工。此外，环保部也在京津冀18个城市督查发现，3月16日以来多地都存在散乱污企业或企业群违法违规复产情况。根据环保部通报，廊坊市文安县孙氏镇季屯村10多家住宿小厂都已经列入该县散乱污企业的清理整顿名单，但在检查时发现已经基本恢复生产。目前环保部已将相关问题反馈给地方政府，要求限期整改。环保部部长陈金宁此前明确，今年将对散乱污企业群进行专项治理。目前我国正在试点建设跨区域的大气环境管理机构，将进一步加强区域联防联控。 目前环保部正在实施生态环境大数据建设工程，构建覆盖全国的环境监管执法、环境质量和重点企业在线监测、环评审批和管理、重污染天气应急会商和应对等管理平台。这些平台的应用将会使我们看到每一位执法者的执法过程、每一份环评报告的评估内容、每一个监测数据的历史留痕。 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春分已至，正当农忙。农业部昨天预计，今年将实现夏粮面积4亿1000万亩，与上年持平略减。今年粮食面积稳中略减，其中稻谷、小麦等口粮品种面积保持稳定，籽粒玉米继续调减。镰刀湾等非优势区籽粒玉米面积继续调减1000多万亩，大豆、杂粮、杂豆、马铃薯和优质饲草等作物面积增加。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河南南阳市工商局违规频繁变更企业工商登记，拿行政决定当儿戏的新闻。河南省工商局已经针对该违规行为启动处理程序，南阳市纪委也已经介入调查。央广记者管新报道。 南阳教育家院小区500多户业主购买的学区房，入住多年拿不到房本，原因是开发商企业的法人代表2年内被变更7次，仅2017年1月6天时间内就变更了4次， 而对每次变更的依据，南阳市工商局上下推诿始终说不出理由。记者调查发现，南阳工商部门的每一次变更登记都是在必要法定要件残缺的情况下做出的。河南省工商局企业注册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法定要件缺失的话不能做出变更登记。 做出一次登记的话，就应该对应的有一次档案。 记者查阅相关档案发现，六天四变的申请变更法人代表材料当中，只有最近一次的变更申请，没有之前几次应该留存的档案。南阳市工商局专业分局注册科科长张俊涛在一次公开谈话中做出这样的表态， 就是说咱进家他也好，进纪委也好，蹲监狱也好，哪个领导给咱交代谁受益的啥的，咱绝对不出卖领导。 详细情况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我国自主原创移动终端动漫标准成为国际标准，甘肃陇南调拨物资帮助受雪灾牧民降低损失，内蒙古首条地铁线进入正式施工阶段，共享单车首例索赔案在北京正式立案，请听报道。 我国文化领域首个国际技术标准发布，由中国主导的手机移动终端动漫标准近日通过国际电信联盟审议正式发布，成为国际标准，对手机动漫文件的组织存储、文件格式等做了统一规定，实现了同一动漫产品各个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陈红， 可以让手机动漫的内容编码打包以后做到一次制作各方使用，简化创作、加工、传播和推广这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链的工作效率。 文化部部长助理于群表示，作为我国文化领域首个国际技术标准，该标准有助于提高我国手机动漫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实现了在互联网加文化的国际技术水平上我国由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 央广记者何源北京报道。 本月九号开始，甘肃陇南境内部分地区迎来持续近六天的强降雪，造成陇南市礼县、成县、西河县23个乡镇直接经济损失近1000万元，其中礼县经济损失就达700万，21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目前礼县政府已启动紧急预案，全面做好受灾地区四草调运和防疫工作，本轮低温冰雪天气之前，有关部门就提前通过政务微信、手机短信等平台发布了预警信息。但因30多年来当地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雪情，老百姓防范意识不强。礼县农牧局局长张春辉， 及时调拨了生畜需要的饲草料65吨，我们第一时间发放到每一个养殖户，我们调了13组疫苗给这些生畜都打了防疫针。 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甘肃礼县报道。 呼和浩特地铁一号线首台盾构机草原雄鹰号20号顺利始发，这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首条地铁进入正式施工阶段。呼市地铁一号线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条地铁，也是呼和浩特截至目前投资额最大、建设周期最长的基础设施工程，线路全长23.2千米，总投资177.65亿元。承建单位中铁十局呼和浩特地铁项目经理白建军， 盾构机一旦始发了以后呢，就开始站点和站点的区间隧道施工，而且很快呢就会有9台盾构机呢陆续的下井，全面的展开呼市地铁一号线的这个区间隧道的施工了。 白建军表示，该地铁项目今年7月份将实现单线贯通，2020年将建成通车。央广记者郭淼、郑颖，呼和浩特报道。 共享单车首例索赔案件正式立案，北京 OFO 共享单车用户冯先生在租用单车时因刹车失灵骑车失控摔伤，冯先生将 OFO 运营方北京拜克洛克科技有限公司诉至北京市朝阳法院。原告代理律师唐忠诚表示，拜克洛克公司应保证投放的产品不存在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运营过程中也应该做好维护保养检修工作，保障使用者人身安全。 根据侵权责任法，他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赔偿损失、精神抚慰金等等，只申请了要求2万块钱。 央广记者周一帆北京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中国将不参加今年在纽约举行的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会议。 当地时间20号晚，中国军事文化周在埃及首都开罗拉开序幕，埃及国防部官员、埃军官兵代表、开罗民众以及我驻埃使馆中资机构人员、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等800多人观看了隆重的开幕式演出。 环保部表示， 截至目前，全国2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共排查确认黑臭水体2082个，其中34.9%已完成整治，28.4%正在整治，22.8%正在开展项目前期，其他正在研究制定整治方案。 西安市政府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地铁3号线问题电缆抽检结果和相关问题调查进展情况。经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为不合格的电缆，西安将在保证地铁安全运行的前提下全部予以更换。目前涉事的西安某电缆公司的8名相关人员也已被依法控制。 距离中国共赢央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7年中国品牌集结行动第3站昨天在成都成功举办，来自四川各地的200多家知名企业代表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话中国品牌创新发展之路，探讨融媒体时代国家电台凝聚中国品牌力量、传播中国品牌声音的战略眼光和现实意义。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北京市教委近日明确，过道学区房不能作为入学资格条件，并将完善入学政策，降低学区房的择校功能。 光明网指出，如果学区内的各校办学质量差距不缩小，即便多校划片入学，也难以缓解家长的择校焦虑。 针对有游客在北京野生动物园自驾区不听劝阻下车游览，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提示，老虎不是吃素的。 人民日报提醒，让惩罚变成迅捷灵敏的猎犬，咬紧违规者的衣角，才能及时拽住他们，不再滑向危险的深渊。 央广网反问，对规则的深度漠视让人好了伤疤忘了痛，总是以为倒霉的是别人，自己却想因破坏规则而受益，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江西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静安校区内的所有建筑均为仿古风格，总投资10亿元。 人民网点评，花费巨资把高校建得像皇宫，是教学和科研的必需品吗？ 中国教育报评论指出，做事实事求是是一座高校的底线和基本品格，浮躁浅薄、任性奢靡都应与高校无缘。 韩国检察厅特别调查本部将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传唤前总统朴槿惠，朴槿惠将成为韩国宪政史上第4位被检方传讯的总统。 法国警方20号接到匿名电话称，位于巴黎市的法国国家金融检察院所在建筑内被安放了炸弹，警方排查后解除了炸弹警报。连日来，巴黎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办事处邮件爆炸，南部城市格拉斯高中枪击，以及巴黎奥利机场抢夺执勤军人武器等袭击案件频发，令法国民众神经紧绷。分析称，严峻的安全局势将对大选造成影响。 秘鲁沿海地区持续3个多月的暴雨天气造成多地洪涝灾害，首都利马附近里马克里河河水泛滥，居民生活用水水源遭到污染。截至19号，利马已停水数日，居民生活用水告急。去年12月至今，洪灾已造成75人死亡，受灾人数近10万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王泽华、魏东，主播方亮、于方。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7:00。